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市今天0点开始正式供暖，正式供暖开始之后，居民家中室温将达到18摄氏度。根据往年的经验，供暖初期家里的暖气不热，有一半以上是因为暖气管内窝气导致水流不通，影响供暖效果。遇到供暖方面的问题，用户可以通过供暖费发票或者小区相关通知获取自家供热单位的电话进行报修。另外，今年12个区供暖热线并入北京热力96069供热服务热线，东西城、朝阳、海淀、延庆、密云等12个区用户遇到供暖问题，也可以拨打96069，或者通过热力集团官方微信以及掌上热力 APP 报修。市民如果想要投诉供热服务，也可以拨打北京市12345热线。供暖季期间，市城管委供热办将对各供热单位进行监督，对正式供热之后居民投诉率居高不下的供热单位，除了约谈曝光之外，还要纳入考核，扣减供热补贴。公安部交管局昨天表示，进入秋冬季节，团雾天气多发，能见度低，突发性强，预测困难等特点，极易造成驾驶人行车时骤然失去视线，应对不及时，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特别是高速公路易发生多车相撞事故，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驶人，驾车出行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尽量避免雾天出行。遇到突发团雾，减速行驶，迅速打开雾灯、近光灯、危险报警闪光灯，间歇鸣笛向其他车辆示警，并选择就近服务区或者出口驶离高速。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新闻。昨晚，著名戏剧音乐家朱少玉创作作品剧目展演在长安大戏院正式拉开帷幕。开幕演出是马伯通、窦小璇、翟墨、郑潇等人主演的京剧《大宅门》。今晚这部剧还将继续在长安大戏院上演。朱少玉先生是北京京剧著名作曲家，多年来创作了大量的戏曲作品，参与多剧种的研究创作，多次荣获国家级大奖。他的京剧音乐创作独具风格，以勇于创新、善领潮流而为业内外人士关注和肯定。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本月23号、24号2天，周野芒主演的百老汇惊悚悬疑喜剧《死亡陷阱》将在天桥剧场上演。家庭音乐剧《宿敌小魔女》将于本月30号开始在保利剧院连演5场。这部4季剧团原创音乐剧当中的经典代表作，是一个有关生命、尊严、友情以及勇气的故事。音乐剧《乱世佳人》继法文版、韩文版获得成功之后，英文版将于本月30号在北京北展剧场拉开全球巡演的序幕。据了解，音乐剧《乱世佳人》根据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改编，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斯嘉丽与白瑞德之间一段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双汇桥到四汇桥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姚家园路五环到四环之间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哎呀，这个绝对是今天的大风让我的嗓子，哎，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有好几个听众都微博私信里边提醒我啊，说今天这个天气啊，一个是要多穿，另外呢是特别的干燥。哎，我已经感受到了，刚才跟我们的嘉宾在分享我今天是怎么来的这个路上，哎呀，太曲折了。欢迎一下好久没有到节目当中做客的美食和旅游达人，也是自媒体的作者刘洋 Cindy。 欢迎 Cindy。 Hello， 大家好。 那我们的小四合院小姐，四合院小姐啊，对，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也是这个名字啊，跟微博是一样的。那今天呢 ，Cindy 要跟我们一起去旅行了。以前呢都是给我们讲美食，各地的美食。今天这个线路啊，因为她这个十一拼了一个长假之后呢，去了就觉得，哎呀，一定要跟大家推荐这个旅行的目的地。而且你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写的几个点，因为刚才 Cindy 还问我说你比较关心哪个点，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关心在浴缸里读书那个点。怎么样，这样一个旅行的目的地不仅可以在雨中跳舞，还可以在浴缸里读书。浴缸里有水吗？ 可以放水。 可以干读，也可以也可以泡着读啊，这样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是 苏格兰。 哎呀，苏格兰，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苏格兰是什么样子的呢？刚才我也问了 Cindy 一个问题，我说男人现在还穿裙子吗？哎，这些疑问今天呢 Cindy 都会帮大家来解答，同时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在十月初去到苏格兰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啊，因为在他的文章里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念念不忘啊，时间太短呀，就让我住这儿吧，是这种感受吗？ 有一点，我真的就是，如果是时间允许的话，我真的想在那儿待，甚至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去玩，因为它有太多的东西，太多太棒的东西去看了，去感受。对， 那你这一次的行程的安排大致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这次呢，我是就是有15天的这样的一个假期，然后呢，我其实是安排了去苏格兰，然后去英格兰，然后英格兰的话就主要去伦敦和湖区，然后我给苏格兰留的时间就只有6天，但是当我一到达的时候，我说天哪，这个6天，这个简直太美了！ 你是先去的英国， 对， 然后就觉得说，当然因为英国也有很多可以看的东西， 对，伦敦和湖区也都非常的棒，对对对， 但是来到苏格兰的时候依然是 走上他的第一刻就会觉得 对，就是爱上他了，真的 时间短了。 对，就是其实我就是虽然没有说像很多就是旅游大咖就去过上几十个甚至好多好多国家，但是一些主要的旅行目的我也都有去。然后我之前是一直是觉得我心目中最美的欧洲城市是巴黎，但是当我就是从火车站一出来，一来到爱丁堡。我就对我自己说，我说爱丁堡绝对是 number one 了， 就是内心的排名瞬间就变化了。 对对对对对对， 哎，你看，不管说之前你是不是跟 Cindy 一样，把巴黎啊，我们心目当中的很多人也会喜欢各种各样欧洲的一些城市嘛， 对对对， 啊，古老的、有历史感的、美丽的、自然风景不错的，哎，不知道下一次大家去到爱丁堡这个城市的时候，会不会跟 Cindy 一样，瞬间这个排名就变化了？今天呢 ，Cindy 也给我们带来了九图，我知道这已经是你筛了又筛， 真的是， 就恨不得放9981张图。 真的对对对对， 但这九图呢，已经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你这一次去探寻苏格兰的美好之旅啊，这7天不到的时间，6天的时间，Cindy 到底发现了什么呢？哎呀，在浴缸里面读书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当然，在浴缸里读书，在你的文章里面也会有一个酒店的推荐。 啊，对，它其实是一间酒店里的浴缸，然后我就看了，我觉得那个太美了，就是然后觉得很舒服，然后我就说，我就想，因为那会儿还没有想去洗澡，然后我就看到他们还有摆了好几本书在那个客厅里，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在浴缸里读会儿书吧，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然后在那儿慢慢的一边读书，然后一边喝杯小酒，然后就感觉哦，好惬意啊，这就是假期应该有的样子。 对，你看，这是乐享生活的人，对不对？懂生活的人，这个每一个器物啊，它虽然说承载了它的实用性，比如说浴缸， 对， 哎对，但是呢，它有时候也承载了生活当中浪漫的那个部分。 对， 哎呀，喝一点小酒，读一本厚书啊，谈一场恋爱吧。今天呢，想要跟我和 Cindy 一起来聊一聊，跟着我们去苏格兰感受一下啊，奇妙又很美妙的地方，很美好的一个地方。那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哎呀，这个每天都要说一遍啊，就说到周六吧，先暂时说到周六，就是我们周六的时候呢，会举办。我个人的一个告别乐享生活和开启2019年新节目的一个见面会啊，那想要来报名参加的朋友，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名额，因为我也不想太多人啊，因为我们找的那个在大望路华贸中心附近的那个咖啡厅呢，它本身的容纳程度不是特别的高啊，是一个很小很温馨的玻璃屋，怎么样，是不是也很有这个苏格兰的感觉啊？对不对？冬天的傍晚啊，我们是周六的18点，就是下午的6点钟，这个灯光已经起了，我们要在长安街边的一个玻璃屋里边跟大家喝着咖啡聊聊天啊。这咖啡呢还有可能是我为你冲的，怎么样，想不想来，想不想来， 我报名。 一定要来，离你好近好不好？在微博上面就可以报名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看到我在置顶的微博是这一条，我们的时间地点还有报名的方式都在微博当中，大家报名很简单，直接给我留言，我就会私信你怎么样可以跟我们的粉丝团长来取得联系的方式了。记得啦，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也可以跟我们互动。有人说觉得苏格兰想到就是风笛格子裙，而且这格子裙还得是男士穿，对不对？ 对，男士，因为他是这样，就是他是苏格兰有很多家族，然后呢每个家族它的格纹是不一样的，就不同格纹代表不同的家族。对， 就是 很有讲究， 哎，就是当地人或者比较懂这个习俗的，哎，你走到路上就会看， 对对对对， 有点像我们就是古代的，就是早一些，比方说清朝的时候，他哎，我们用马车出行，马车的那个门帘上会挂一个啊，某某府，是吧？ 对对对， 哎，这马车过的时候，路人就知道哦，这是谁谁谁家的，啊，就是他们是靠这个格子裙的格纹来确定的啊。你今天怎么没有把你这个，就是微信公众号上面的那个穿着 穿着裙子、外加长筒袜的男士。 对，那个其实是就像你说的，就酒徒真的不够用。然后 长筒袜。 对，然后就是我在那个在酒店就是去吃晚餐的路上，然后正好旁边宴会，然后就是特别人头攒动，大家穿的特别美，非常开心搁那儿，然后就在那儿喝酒啊，然后庆祝啊，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说这是什么活动？他们说啊，是我朋友的结婚典礼仪式 party， 然后正好就是有一个男士就过来穿个苏兰裙，然后带着花，我感觉应该挺像新郎的。然后我问他，我说那个是不是新郎？他说对对对，就是新郎。然后对，然后就是还挺帅的。然后那个新娘也是，就是特别美。然后他们都戴着帽子，就是那些女士就戴着帽子，然后穿的特别的优雅，然后特别的就是很有范儿的那种。然后对我还挺有幸，就是正好就遇见了这样的一场婚礼。对， 他在婚礼的现场，来宾是都要穿成传统的服饰吗？ 也不全 是，就 是 穿裙子 也不全是，有的人会穿，然后伴郎的话也都会穿，但是这个好像就是有的人就是男士会穿，有的男士不会穿，但是都是会穿的非常的就是非常有型的那样的 啊。这个图片啊，就是待会儿下了节目以后，Cindy 也可以把你的那个链接发到我们的微博上面， 好啊， 让大家去看一下。我刚才还跟他在研究，我说你仔细看看，我说男士们穿的是这个长筒靴，因为他会露一截腿，你知道吗？ 对， 就你想象一下啊，跟我们在漫画里边看到的日本的学生裙特别像，因为它也是格子嘛，当然人家是家族的代表啊，这个格纹。然后呢，哎，和他的这个看起来像长筒靴，实际上是一个长筒袜， 对， 之间在膝盖的这个部分，男士的腿是会露出来一点， 对，露出一点。 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啊，有没有很浪漫？ 对 啊，这也是苏格兰独有的一个风景。 对，其实就是我发现，就是在苏格兰，然后他们都会就是上身穿的很厚，就是上身就穿着一个大羽绒服，就是羽绒服，然后底下就穿一个短裤，然后穿个运动鞋。然后其实苏格兰就是在十月份的时候就是有一点冷了，就是你要就是我去的时候我是穿了，我比较怕冷，我就穿了那个棉衣，然后穿了秋裤。对，然后他们就光着腿就出去了，然后我说天哪。然后我就是有一个那个当地的一个导游，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说对啊，他说这边就是他的小孩子，就是中国的，他是一个中国的华裔，然后他说我的小孩子就是在学校里都要求就是光着就是穿一个小短裤，然后上身穿得很暖和，他说就是完全不会有问题，他说觉得就是去锻炼孩子的体质的一种方式 啊。这跟我们去韩国的街头啊，日本的街头啊，大家也会觉得说那儿的小姑娘难道不怕冷吗？冬天为什么也要光腿穿裙子？其实这也是人家的一个生活习惯。 对对对， 就习惯了嘛。我生活在这里， 对 啊，从小就这样。 是， 哎，现在你在苏格兰的大街上面看到这种男士穿裙子的情况多吗？它是一个比较特定的。 对，它其实是有点就是类似于比较正式或者比较特别的场合，大家会选择穿着的一种方式。正常就是大家上下班啊，什么去见朋友啊，也不大会穿这个裙子。对对对，就是有点类似中国的那个旗袍。对对对， 哦， 对， 或者男士的这个大褂啊什么的那种感觉，就很传统啊。 对对对对。对， 正好啊 ，Cindy 碰到了一场婚礼， 对 啊，所以给我们拍下了，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真正的说，有风笛声啊，然后男士们真的是穿格子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今天虽然没有给大家放格子裙，但是呢，我们也放了，有人会比较感兴趣，说想要知道这个，是带我们去哈利波特的城堡吗？其实不是，苏格兰对于哈利波特来说。不是他读书的地方。 其实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Rowling，他是苏格兰人，他其实现在还住在苏格兰。然后就是他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在爱丁堡的一家咖啡馆里边，就是奋笔疾书写掉的。有很多就是哈利波特迷会去那里朝圣，那个 去那个咖啡馆， 对，就是叫大象咖啡馆。 哦，就是哎，那个地方现在肯定就跟我们的一些比较有纪念性的一些咖啡馆景点一样，就是很知名，很好找。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问路人说我要吃 是 大象咖啡馆。 对，然后那个爱丁堡其实还蛮好逛的，因为它不是说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城市，就是只要你住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地方，你去哪里步行都 OK， 就是你去这个一个景点，去那个景点，就是完全靠步行就完全没有问题。 就很舒服。 是一个小城市的那种感觉，没有大家想象的说，我一定要通过公共交通出行，然后一站到另外一站会比较麻烦。 对对对，就是它可以走路就到达很多就是知名的这个景点和目的地。对。 好，大家好奇哈利波特啊，我也可以理解，很多我们听众肯定也是哈利波特迷。那在实际上在苏格兰的境内来拍摄的部分，最知名的就是那个铁道了。 对对对，就是通往那个魔法学院的那个高架桥的那个铁道，然后小火车呼呼呼就过去了。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哇，旁边的风景跟坐上去的一样，跟后期 P 上去的一样。 对， 但是 实际上也是那么美。 看图第六章，好不好？感受一下人哈利波特上学这路上是什么样的风景。不是带大家去哈利波特的城堡，但是呢，可以带大家去看看哈利波特上学途中的美景啊。 对， 这也是真实拍摄下来的啊。这个高架桥、铁轨，也给人很多的联想。哎， 是是是， 它这个也算是现在很知名的一个景点。 对对对，就是还蛮知名的。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是报了一个当地的团，小型团。然后那边的那个导游，然后特别就在那边停了一下，然后跟我们讲解了这个地方。对，然后周边也是特别美。 它周边是一个景区的概念吗？ 其实整个，因为它那个地方是在苏格兰高地，苏格兰高地就是一步一景，就是你去哪都是美景。对对对，然后它就是在那个山里